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4集《睡王》三。沈贵自从沈源出事后，在朝中的地位一落千丈，他本来就是靠着左右逢源往上爬的。沈源被斩首后，朝臣都视他如瘟疫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沈贵自己又没什么本事，混得一日比一日潦倒，这样的场合他倒是没有机会来了，来的是沈万一家。沈万如今大约是仕途顺遂，此刻正满脸笑意地与人举杯，他身边坐着陈若秋，笑盈盈地与旁边夫人说话，看上去如同两年前一般满足。不过年华逝去，到底不如从前鲜活了。想来二房迟迟无子，沈老夫人也没有少给三房施压，陈若秋顶着沈老夫人要给沈万开枝散叶的压力，过得也不甚轻松。看着沈庙的是沈月，沈月和易佩兰、白薇、江小轩坐在一处，目光正紧紧地盯着他，隔得老远，沈庙都能尝出沈月眼中的怨恨。沈月穿着烟粉色的百褶如意裙，梳着花冠头，她如今也是18了，生得柔弱文秀，倒也姿色可人。不过沈妙目光在她腕间的镯子上顿了一顿，又瞥了一眼她头上的玛瑙银钗，唇角就勾了勾。以沈月这般爱出风头，生怕错过每一个招醒自己机会的性子，用的还是两年前的首饰，只能说明如今三房的银钱也不甚宽松。想来也是了，沈老夫人花钱大手大脚，分家之后又没有沈信在后头予以支持，陈若秋这个家当得想必很艰难，加之沈万仕途上还要打点，跟沈月能支配的银子怕是少了很多。再如何清高的书香门第，一样也要过日子的，少了银子又如何硬气得起来。其实以沈月的姿色，嫁个门当户对的官家少爷也是不难的，这样一来多多少少也能帮衬沈万一把。可是沈月一直留到如今都不说清，沈庙上辈子一直不明白，还傻乎乎的想给他找些青年才俊，却是后来才看清啊，沈月的心大，普通的青年才俊又哪里入得了他的眼呢。沈月直勾勾地盯着沈庙，心中涌起的都是无边的妒恨。他瞧得清清楚楚，沈庙身上的衣裳料子那是宫里才有的。之前沈万办好了差，侥幸得了一匹，本来他想留着做衣裳，谁知道却被沈万送给了自己的上司。两年以来，沈万的官越做越大，沈月的银子却不如以往轻松了。沈月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沈信分家分走了大部分的银钱，才让他如今过得这般拮据。本以为沈庙滚去了小春城那样的荒凉之地，此生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，谁知道沈庙不仅回来了，还如此光鲜地回来了。那些公子哥都频频往沈庙这头瞧，沈月心中的不甘和妒忌交杂，这恨不得沈庙死了才好。任他目光如刀，沈庙却是淡淡一笑，又侧头与罗檀和冯安宁说着什么，却是不去看沈月了。正在这时，帝后开始入席，原先的骚动声渐渐低了下去。文惠帝笑着吩咐诸位大可与山河同乐，尽兴就好。紧接着贵宾坐上，秦国太子皇甫浩和明安公主也入座了。明安公主直接无视了宫规礼法，做得十足骄纵，连礼都不与文惠帝行，文惠帝的笑容就有些僵硬，倒是皇甫浩做得十足的恭敬模样。罗檀左顾右盼，冯安宁见状就问道， 你看什么呢？我看那大梁瑞王怎么还不来？ 罗檀说道， 不是说大梁朝皇室的人皆是美貌无比，连永乐帝亦是出尘的美男子，瑞王既然是永乐帝的胞弟，自然也是风采无限啊。 我也想瞧瞧这惊天的美貌。 冯安宁闻言撇了撇嘴， 哼，得了吧，那瑞王来到大梁朝后，除了陛下外，还从没在别人面前出现过呢。再说了，便是今日他出现了，你也见不着他今天的美貌。 为什么？他生得很丑吗？ 话音未落，就听见外头太监一声长长的尖喝，众人的目光倏尔朝门口看去，便见自外头走来一道修长身影，跟着的侍卫在后，那人走在最前面，身形极高极挺拔，穿着绣金线的紫长袍，随着他行走间，紫金袍流动，隐有华丽仪礼，腰间系着犀角带，缀着白玉佩，鹿皮靴，便是极简单的衣饰，竟也将满朝文武比了下去。然而最吸引人的并非这些，他的脸上戴着半块银质的面具，面具自额头开始，在鼻尖处停止，却因为贴合五官，显出极为流畅的线条，便可见鼻梁高挺，一双眼睛状若画轴中物，便是随意一扫，千万风流。而露出的下巴优美，唇薄而红润，便是紧紧闭着，仿佛也是无声的邀请。众人皆是静默。这年轻的男人分明是戴着面具，让人看不清外貌，竟也有一种勾魂摄魄的能力。众人都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张脸，银质的面具泛着冰冷的光，让人觉出些冷冽的寒意。然而那双眼睛黑而亮，似是噙着玩味的笑意，几分轻佻，几分漠然，让人分不清楚是温暖还是寒冰。是一个人足以吸引所有人目光的烈日一般亮眼的青年。他在贵宾座上坐下，一举一动优雅金贵，对比之下，方才礼仪还好的黄甫浩竟如同粗人一般无礼，而黄甫浩身边的明安公主早已看得有些痴了。文惠帝哈哈大笑，看向瑞王说道， 瑞王不是今日身子不适，怎么又来了朝宫宴，叫朕这些大臣们好不惊讶呀。 瑞王冲文惠帝点了点头，姿态几分随意，几分懒散，说道， 忽而又有了兴致就来了。 他的声音十分好听，低沉中带着几分磁性，听得在座女儿都微微红脸了。可是这话却是十足的无理放肆，明启的朝贡宴是大事，在瑞王的嘴里却仿佛和普通人家的宴会一般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实在是有些目中无人了。明启的臣子们皆是敢怒不敢言，文惠帝都不敢说什么，他们又有什么办法？这位大梁的瑞王办事和永乐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作风，放肆的紧，却又有一种迫人的压力。文惠帝果真没有再追究这其中的事情，让众臣继续吃吃喝喝，显然是打算就此接过此事了。罗坛一边吃着宴席上的糕点，一边与沈庙悄声说话， 这位瑞王殿下可真是胆大，竟然敢这般与皇上说话，就不怕皇上治他的罪吗？ 治什么罪？ 冯安宁闻言撇了撇嘴说道， 人家是大梁朝的瑞王呢，大梁朝的人只能是明旗的客人，客人做什么都是对的。 冯安宁虽然说话的声音很低，却也是说得含糊，不敢说得太明白，毕竟是在宫中，若是被有心之人听了去，谁知道会是什么后果。 这位瑞王从前不曾听过。 罗坛拖着腮道， 看起来是位美男子，真想瞧瞧面具下是什么模样。 罗坛最喜欢的便是模样生得俊的男子，瞧见这位瑞王，眼珠子都快粘在人家身上了。 说不定面具下是个丑八怪。 冯安宁泼他冷水， 不然为何要戴面具？ 我打赌他是个世间少有的美男子。 罗坛推了推沈庙， 不然小表妹你说 你觉得这位瑞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不知道。沈妙头也不抬。 哎呀，说说嘛。 罗檀不依不饶。 你猜，这位戴着面具的瑞王殿下和曾经艳绝定京的谢家小侯爷哪个更美？ 沈妙没有料到罗檀竟然会以艳绝定京来形容谢锦星，本在喝茶，一口茶都呛在喉咙，猛地咳了两声，吓得罗檀和冯安宁连忙捂住他的嘴，免得失礼。然而动作究竟大了点，离得近的一些人纷纷看过来。沈妙掩饰地擦了擦嘴角，一转眼却瞧见一双眼睛。贵宾座上的那位戴着面具的男人微微侧头，不知是真的还是错觉，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一瞬，又移了开去，眼神倒是玩味得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